咁咧，我哋就睇下今日嘅讲道经文吓。今日就我身兼两职啊。好，咁我哋就读一读今日嘅讲道经文，喺以赛亚书。咁呢段咧系一段咧系好出名，大家咧就都读过好多次噶啦。咁喺一个特别嘅季节日里边读嘅。咁系咩节啊？受苦节系啦，冇错，即系受苦节，系受苦节或者复活节，受苦节啦吓，复活就唔到呢段噶啦。咁咧就因为里边咧讲到一个嘅主角经文里边吓，我哋咧就叫呢个叫做受苦嘅仆人。咁呢个受苦嘅仆人咧，佢嘅身份同埋究竟佢系做啲咩嘅咧？点解会被上帝呼召咧？系一个好有趣嘅题目，但系亦都唔容易嘅。今日咧，所以嘅讲到咧就要再要比平时可能要。大家要再專注多少少，平時已經好專注，我見大家係啦，碌大隻眼咁樣啦嚇。今日咧就要豎起隻耳仔啦。咁我睇一睇呢一首《仆人之歌》，我哋好慣性咧就係呢個係講關於耶穌啦嚇。咁但係其實係咁，究竟係當時嚟講係同咩人講嘅咧？我哋先睇睇呢一首嘅詩，叫做《受苦仆人》嘅詩係講啲咩先？喺《以賽亞書》42:1-9。经文就咁讲，看啊，我嘅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嘅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必圈养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嘅芦苇他不折断，将残嘅灯火他不吹灭，他凭信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都等候他的粉悔。第五节，那创造诸天，铺张穹苍，铺开地与地的出产，赐气息给地上众人，赐生命给行走其上之人的上帝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要搀扶你的手，保护你，要藉着你与百姓立约。使你成为万邦之光，开盲人的眼，领囚犯出监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于别神，也不将我所得的重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指明新事，告诉你们尚未发生的事。有啲难系咪呢段经文？咁就虽然咧，我哋好中意睇翻第一节到第四节先。虽然咧，我哋好熟嘅咧，就系特别喺第二、第三节咧，我哋好中意嗰个压伤嘅芦苇，它不折断；将残嘅灯火，它不吹灭，系咪？咁但系呢段经文咧，就有一个比较丰富啲嘅背景，我咧阵间你慢慢就会即系了解。咁我哋就听阿黄牧师咧分享今日嘅讲道，好唔好？咁我哋有请黄牧师，好。咁咧就大家咧有留意咧，其實我哋世界個環境咧有好大嘅好多嘅威脅啦嚇。咁啊按呢個 WWF 咧，即係個咩自然和野生動物基金係嘛，即係有熊貓嗰個 icon 嗰個咧。咁咧佢就列出咗咧，而家係即係最需要去拯救嘅十種即係好多種啦嚇。等我講十種啫嚇。第一係大笨象，第二係大熊貓，都有個大字嘅。第三咧就係大猩猩，第四咧就係polar bear 係咩？係冇錯，北極熊。第五咧就係犀牛嚇。第六係啲豹，如此類推啦嚇。第十咧係好男人，係啦，即係啲叫瀕危絕種動物啦。啲好男人死曬噶啦嘛，所以你好難揾係咪？係啦，揾唔到噶啦嚇。咁咧就咁呢十種啊叫瀕危動物。咁咧就有啲人咧都知道咧，如果你要拯救同埋保育啊，即係叫做保存佢哋咧，係要花好多錢嘅。咁就有啲人就討論啦。其實你點解要花咁多錢保持大猩猩？佢哋知唔知咩叫大猩猩啊？即係成日坐喺度成座佛咁樣嗰個啦，好大隻咁嗰啲啦，咁嗰啲啊，咁其實呢個世界少咗佢又如何咧？咁有啲人會問啊，係嘛？咁花炮咁樣好靚嗰啲花炮咧，有冇睇到啊？在斯里蘭卡是不是兩秒是我記得。咁如果世界少了它又如何呢？ 咁你咪少咗隻花炮，咪少啲睇啫嘛。有啲人就咁去辩论啊，即系究竟点解花咁多时间、金钱嚟到去保存佢？如果用嗰啲钱嚟到去帮穷人，譬如你用一亿去保存花炮，定用一亿去帮助穷人，你会点拣？好难拣系咪？唔知点答，因为你点答都死嘅。好啦，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咁我哋要讲啦，就系点解保存呢啲稀有动物咧，即系濒危动物系咁重要咧？咁當然喺個一個 general 啲一個普遍啲嘅意義嚟睇咧，就係、是、你知道每種動物咧有佢嘅特性，而且咧對於人嚟講咧，係你都可以喺唔同嘅動物裏面咧係學到一啲好獨特嘅嘢嘅。譬如動物嘅多元性、多樣性咧，俾你欣賞到美麗啦，係嘛？啲唔同雀鳥嘅飛嘅方式啊，咁而咧仲有一個實用價值喎。譬如最初嘅人咧去設計飛機嘅時候都係抄襲嗰啲嘅雀仔啦，係咪？咁你有冇見過最近咧？美國已經係做咗一啲識跳、識翻騰嘅機械人啊，識打關鬥嗰啲，打後空翻嘅機械人，有冇睇過？冇睇過。OK， 好犀利嘅機械人。咁咧，你要知道咧，佢嗰啲嘅學嗰啲嘅動作咧，咁同埋有好多嘅機械人咧，其實嗰啲嘅動作咧，都係抄啲昆蟲嘅咋。即係話咧，其實動物界、自然界嘅裏邊咧，唔同嘅物種咧，唔單止係好多樣性、好靚。亦都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學習给我们的、又例如大家都、過往聽得很多的就是一些解藥、就是、一些好譬如醫治癌症也好、艾滋病什麼都好可能是來自一些什麼亞馬遜河裡面的花植物、啊、樣 OK 就是說呢每個動物每個物種呢存在在世界裡面呢都是很重要很獨特的沒有它的話呢可能世界就會失衡或者你沒有了一個種的學習的對象、欣賞的對象，甚至乎是救到你命的一些的來源添。咁今日嘅講到咧，就想同大家聽，話俾大家聽，你相唔相信咧？你是稀有物種嚟嘅，你啊係世界上的稀有物種嚟嘅。今日嘅講到咧，我哋喺呢個嘅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一至到九節嘅裏邊咧，聖經就話俾佢聽。對當時的人講，當然是以色列人講啦。佢話：你是很獨特，是上帝特別揀選你，為了去保存呢一個世界。因為冇咗你的話咧，世界就不完整噶啦。你嗰個嘅民族，你嗰個嘅信仰咧，就不完整噶啦。咁所以你的存在咧係非常之重要的就好似頭先講嗰啲稀有動物一樣，上帝就講啦，我。即係可以呼召你，就好似擺喺你一個好似頭先講個 WWF 嗰個咁樣咧，就擺一個英文嗰啲叫 sanctuary 咧，即係嗰啲叫做保養所啊，即係嗰啲咧一個保育區係冇錯，保育區咁樣啦，擺喺你個保育區嘅裏邊咧，就能夠咧係保存你嘅生命。咁今日呢段經文咧就係講啦，原來上帝係將嗰啲被掳嘅以色列人，嗱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有好大部分係被掳咗。咁原來咧，佢擺喺一個嘅地方，咁你就覺得好慘啊！咁點解我會被掳去巴比倫咧？咁你被掳去巴比倫係一件苦事嚟噶嘛，慘事嚟噶嘛，因為你過往嘅嘢冇曬。咁但係耶和華就講啦，其實嗰個係你信仰生命嘅保育區嚟噶。上帝擺你喺嗰度咧，就係要保存你嘅性命，唔單止係保存你嘅性命，係透過你嘅性命保存以色列人嘅性命。而透過以色列人的即係呢個嘅群眾呢、這個群體嘅性命咧，去保存成個世界嘅性命。咁你話使唔使講到咁遠啊？又係嗰啲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基督徒好中意嗰啲自我感覺良好咧，即係講到呼吸一口氣咧，都已經係造福祝福呢個世界啊！即係使到呢個世界能夠嗰個二氧化碳同埋個氧氣能夠循環啊咁樣。祝福大地啊，咁样讲到好遥远嘅。但系如果你睇完呢段经文咧，你就知道咧，或者希望你发现咧，呢、这个唔系一个口号嚟噶，唔系一个理想咁简单，而系一个实际嘅事实嚟噶。咁今日呢段经文咧，我哋会想象咧，你就系被上帝呼召嘅濒危动物，正如上帝呼召佢哋保存当时嘅以色列民族。今日上帝呼召你保存。教会透过教会保存这个的世界。好，那我们讲一讲这段经文呢，就没办法呢，我们平时都尽量不讲那些背景啊，那些呢，即是以免大家很 heavy， 很沉重的。不过今天真的 唔講係唔得嘅，咁所以咧有啲嘅內容咧，我哋已經寫咗喺嗰個嘅講道大綱嘅裏邊啦。咁我哋睇一睇嗰個歷史背景先，因為呢個好重要。那個歷史背景咧就係當時頭先提及咗啦，以色列人咧其實佢哋嘅國家好慘嘅。國家嗰個第一個皇帝，我哋一直都會睇為係大衛王啦。佢喺主前嘅大概1000年啊就立國嘅。咁但係咧佢嘅仔所羅門之後咧，所羅門王之後咧，就國家就分裂啦。而國家咧就喺主前嘅大概係600年前到咧，就已經係被俘虜咗去巴比倫啦。咁即係話佢嘅國家有幾多年命咧？大概400年左右嘅啫。咁好短命。咁呢個國家咧就一直係。大家都知道啦，就一直係分散咗，甚至乎接近好似毀滅咗，直到1947年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咁就總共經歷咗2500年嘅即係滅國啊嗰、那個嘅歷史嘅。咁好啦，咁喺呢一個嘅歷史嘅階段裏面咧，咁佢哋被掳到去巴比倫啦。咁頭先都講啦，咁嗰、那個係一個好慘痛嘅經歷嚟。咁而被掳嗰啲咧，啊，我唔記得邊個講到時候都有提及過嘅，係咪你哋唔記得咗邊個講到咧？就係、是、其實被掳嗰啲咧，被掳都係巴比倫嗰啲咧，係社會裏邊嘅精英嚟嘅，係咪啊？就啊，即係同而家唔好意思，呢啲提及啲中港矛盾，唔講住啦。好啦，啊，就即係有啲時候咧，即係移民落嚟嗰啲未必係好精英噶嘛，係咪？咁好多國家咧都係啦，啲移民過嚟得，不過最好咧係比較對社會有貢獻嗰啲啦。咁當時你俘虜去巴比倫，佢唔會俘虜嗰啲老弱傷殘嘅去巴比倫噶嘛？因為點解咧？咁我要養你，點解我要養你咧？咁我梗係俘虜嗰啲精英去到巴比倫咧，有嘢做啦，有貢獻噶啦。咁所以以賽亞書咧，大部分咧都係寫俾呢一班被掳去巴比倫嘅人。呢班人好慘啊！佢係社會嘅精英，佢真係有本事嘅人，但係而家就乜都冇曬啦。咁佢哋咧就而且喺到一個嘅新嘅地方嘅裏邊咧。咁你諗下佢哋失去咗呢係好多佢哋過往裏面呢係好重視嘅。譬如國家嘅意識，即係你係以色列人咁而家你變咗俘虜喎。係咪即係你好似係以色列人但係好似唔係。好似有國家但係又好似冇咗。仲有啦就喺、是、個信仰方面啦。咁呢你如果你我哋睇但以理書嘅時候你知道呢佢要逼你拜嗰啲嘅金像啊拜嗰啲唔係米喎、啊、我哋買金像米啫但係佢哋要拜嗰啲金像㗎咁、啊、呢就呢、這個就對佢哋嚟講又係好大嘅衝擊啦。簡單嚟講呢咁我要好即係好簡單嚟講就係、是、有啲似呢其實個感覺似我哋而家香港人嗰種嘅嗰種感覺啊個感覺係咩呢你係香港人係咪但你又覺得好似唔係香港人，點解唔係你熟悉嗰個香港啊？你又覺得好似係中國人，唔係覺得嘅，唯有我哋理論上係中國人。但係咧，你又開始咧就唔係好肯認自己係中國人啦。咁我哋大家都可能都知道有啲唔係幾好嘅心態咧，就係、是、去到外國外地咧，係咪 Chinese 啊？唔係，你第一個否認嘅，我唔係中國人嚟噶，係咪？咁你話我係香港人，係嘛？咁都唔係好衰，咁都係事實嚟嘅。不過我哋就。因為點解咧就有啲人就問啦，唔係啊，點解你哋以前香港咧睇女排咧都會拍手女排，即係中國女排啦。咁而家咧，而家你拍唔拍噶？拍。如果日本贏嘅時候，好衰啊！點解會咁樣嘅咧？因為你覺得冇癮啊嘛。因為你覺得咧嗰、那個國家嗰個領導啦，嗰、那個國家嘅管治啦，對宗教也好，對民主也好，咩都好啦，甚至乎對香港都好啦。已經唔係你以前熟悉嗰套啦嘛，所以你嗰個香港或者中國嗰個身份咧，你就開始越嚟越覺得好遙遠啊，好唔熟習啊，甚至乎做基督徒都係，係嘛？而家咧，我哋即係早排咧，我哋同一啲教牧都討論過呢個就係基督徒咧，而家咧即係你話俾人聽基督徒，我哋有冇喺講道裏面講過？係一個負資產嚟嘅。以前咧，你買嘢或者咧特別咧做啲重要決定咧，譬如你譬如舉例揾裝修。揾裝修，揾裝師傅啊，唔識嘅嘛？你係基督徒嚟噶？或者話，喂，我係基督徒嚟噶？我哋揾樓咧，租樓都係，咦，我係基督徒嚟噶？咁你成日咧 sell 自己係基督徒喎，你明唔明啊？好鬼衰嘅，其實我哋咧都有啲唔係幾好嘅心態噶，即係好似咧爆響口之後咧，唔知硬係會得到一啲比較正面啲嘅回應嘅。但係而家咧，基督徒係一個負資產嚟噶，盡量唔好話俾人聽喎，嚇、啊。咁講好似有啲消極啲嚇，講笑嘅啫嚇，部分講笑嚇。咁樣嘅，咁好啦，咁所以 做香港人呢你又觉得好无奈，做基督徒呢你又唔觉得好光彩。咁而家呢就有啲似当时嘅以色列人啦。所以佢唔似以色列人，亦都唔似一个耶和华嘅选民。咁所以两部分呢对佢哋嚟讲呢都是一个好大嘅损失。失落感好强啊，好重嗰种无奈感啊。咁点算呢？咁所以当时呢以赛亚呢就被呼召呢就写咗呢一篇嘅诗篇。咁喺以赛亚书喺40章到到66章嘅里面呢总共有4篇我哋叫为受苦嘅仆人。咁呢篇係其中一篇。咁记唔记得53篇最熟嗰个啊，咩被载到剪毛嘅人嘅手下无声嗰个呢，我们如羊走迷嗰个。原来岂知佢受嘅苦系咩，系为我哋嘅罪系咩，受嘅鞭伤系刑罚啊，嗰个呢嗰段呢。咁呢4段嘅诗歌呢都有一个共同嘅主题，就係讲呢原来上帝呼召一个叫做受苦嘅仆人。OK？ 但係咁呢个受苦嘅仆人系边个呢？咁喺神学界嘅里面呢系其中一个最被讨论，即系最有兴趣但系最难解决嘅问题。咁即係话究竟其实呢段经文嚟讲啦，喂呢个受苦嘅仆人究竟呢个系边个呢？咁呢我就只系好简单咁讲讲啦，就系、是、可能呢系讲似乎喺经文里面系讲緊以色列嘅君王，譬如大卫。又或者呢就系、是作者自己。如果你记得喺《使徒行传》呢，即系嗰个太监呢被腓力同个太监传道嘅。咁佢问啦，喂我睇段经文唔好明啊，53章啦，佢话究竟讲嗰个受苦嘅系边个啦，系咪作系咪先知佢自己呀、啊、咁究竟系咪以赛亚呢？最多最大嘅可能呢，其中一个可能呢就系佢讲緊以色列人佢自己。即系话呢，头先我咪讲佢哋原来被掳到去巴比伦呢就好似系一个保育区一样。是保存他们的性命，而且是为那班的以色列众民是去赎罪，即是说你受把是有意义的，是有原因的。你今次的被掳所受的苦好像很惨，即是好像第2节、第3节这样说，这个又讲他们又讲上帝。上帝知道你很惨的，我知道你今天很无奈，你今天很多事你祈求你去问你都得不到，你很多事你都觉得好像差那么多，好像很失落那样。上帝是知道的，不过上帝是给一段时间你去等候去洗涤，你都给时间上帝做事好不好？这个双向的。上帝给这段被掳的时间你们去反省，但是希望你们都给时间上帝去证明他没有点你的，他没有呃你的。所以你这个的即是被掳去巴比伦这段时段呢，你作为这个受苦的仆人呢不单止是有意义，而且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意义。好了，那我们就看看究竟个意义在哪里。第一，在第一到第四节这个段落里面呢是讲了几次呢，他讲到呢这个受苦仆人呢他的存在价值呢是很高的。因为第一节讲了他要将公理传给万邦，第三节讲了凭信实将公理传开，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即是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即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即是个海岛所代表的，都要听候他的吩咐。即是说这个受苦的仆人呢，第一样呢你会见到的就是他似乎站在一个好像好一个好悲惨的角落那里，但是其实他是一个世界的中心来的。你睇返呢一个嘅描述呢，就係、是、似乎就係全世界呢都要朝向都要望住呢一个嘅受苦嘅仆人㗎。而佢呢就去对住呢个世界去 broadcast 一样啦，去做广播一样啦。咁佢虽然好似係一个好谦卑好唔起眼嘅位置，但係佢所讲嘅嘢呢係好有分量㗎喎。咁所以你自己呢其实呢个呢你要明白啊。你可能喺你公司里面呢可能个地位系职位，我讲职位可以系好卑微噶，但系你讲嘅嘢可以系好重要噶噃。嗱，如果一间系有见识嘅公司咧，譬如即系卖生果嗰间咧吓，佢就好重视前线嘅员工噶，所以你会见到咧，佢未俾前线嘅员工好大嘅权利嘅， 佢可以決定你部機換機定係幫你整㗎。你去到嘅時候呢，所以女仔呢就不妨即係哎呀咁快壞㗎咁嗰啲呢，咁佢啊換個部新嘅俾你咁嗰啲啦。咁佢係好有權力㗎喎。以前嗰啲你自然嗰啲唔係啊，我維修部同你睇下三日後覆你得唔得啦，咁樣係咪嗰啲，佢哋唔係㗎噃。佢哋前線嗰個呢係可以話到事㗎喎。OK， 咁所以呢佢係做緊一樣呢係直接影響公司，佢代表緊公司嘅崗位㗎。雖然即係講真，即係容許我哋咁講啦，即係都係最前線最多人嗰陣嚟㗎啦，係咪，但係佢有呢一個嘅話事權㗎。咁好啦，一間即係識做嘅公司呢，就算你嘅職位唔係好高都好，但係你嘅決定啦，你所講嘅嘢啦，你所收集到嘅資料啦，對公司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公司會聽嘅，咁呢個先至係真正一間好嘅公司。咁所以你喺你嘅公司裏面咧，職位可以好低，但我希望你講嘅嘢嘅份量，因為你講嘅係咩咧？係真理啊嘛，係道理，唔好講話唔係一定要講即係聖經嘅真理啊。大佬，人哋話你喂條數係咁計啫，係咪？即係咁樣擺個嘅 account 啫，唔使同佢攞住聖經嚟講係嘛？一般嚟講唔需要啦。但係你都要講你背後咧，你係即係言之有理嘅。咁同樣都係啦，你喺屋企裏邊，頭先阿的都有講嚇，我哋好多時可能我哋都會經歷到喺屋企裏邊咧，我係好卑微嗰、那個最細嗰個唔頂，最後輩嗰、那個，或者最揾唔到錢嗰、那個。但是你讲的说话你能不能够帮到屋企，不是在乎那些的。是在乎你有没有生命力嘛。是在乎你讲的是常理还是真理嘛。所以这个呢，他第一章里面第一个段落里面第一至第四节呢，他就讲为什么说这个仆人呢是能够个地位是这么重要，因为他成就的不是普通事来的。刚才几节里面我们看完第二段了。第二段就是第五至第六节。第五節到第九節，第六節裏面又再講了，你成為萬邦之光。第七節就講了，他領黑暗的出監獄黑暗的出地牢咁樣啦，囚犯出監獄，黑暗的出地牢。咁即係話咧，佢哋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咧，就係唔單止佢講嘅嘢係好有道理。而且佢係一種拯救嘅能力喺裏面㗎。即係話佢哋存在喺個群體嘅裏面呢，唔單止講嘅嘢喂係喎，你講得真係好啱喎。就同其他人講嘅係唔同㗎喎。真係唔係一般嘅常理嚟㗎喎。嗱，呢個就係我哋做基督徒嘅，一陣我哋會講多少少。就係你被呼召嘅身份啦。第二呢，就係你所扮演嘅角色呢，喺個群體裏面你所屬嘅家庭公司社會都好呢，是舉足輕重的，因為剛才所提及的幾節的經文都講到是外邦人的光，要領人出監牢的，就是說你將他們從死的地方裡面是拯救出來。如果我們看回第五到第九節，就是說第二個段落的開始和結束的部分就更厲害了。我先看第五節到第九節講什麼先。第五節是講什麼呢？創造諸天，鋪張穹蒼，鋪開地與地的出產，即是地產、上帝。他這裡第五節是提及到創造的上帝。第九節是講到什麼呢？這個就隱晦一點了。第九節就講先前的事就成就了，現在我要做一件新的事，就是未發生的事。那這件什麼事呢？大家有沒有記得另一段很熟的經文？我要看，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个是他的朋友来的，即差不多，不是这节啊。我要做一件新事。那这件新事是什么呢？由于背景相当复杂，我只是讲个结论出来的。你知道对于伊斯兰人来讲，他们最重要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历史以色列旧约最重要经历的大事。没错，出埃及。出埃及呢就是他们那个的典范来的，就是说喂，你信的上帝是个怎样的上帝啊？以色列人就说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上帝。那就是一个什么上帝啊？出埃及的上帝，即是什么上帝啊？会拯救你的一个上帝。那你说拯救我，这个 概念好像很好虛浮啊。咁但係對以色列人嚟講咧，一啲都唔虛浮喎，因為係一件事件嚟噶嘛，係一件歷史嚟噶嘛，就係、是、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咁好似我哋咧出嚟講見證咧，大家都知啦，第一次講見證係最易噶啦。你講咩見證啊？得救見證點解啊？容易講啲，點解容易講啊？你最大你最有經歷嘅事係咪？咁所以你係容易講嘅。咁即係話，喂，你經歷嘅上帝一個點樣上帝？咁多數你咪講你點樣得救咯，點樣信耶穌、信主咯，係咪？或者你經歷到上帝點樣去拯救你？好似頭先阿的咁啊，佢經歷點樣喺病裏邊死過翻生咁樣，呢、這個就係佢嘅出埃及啦。咁而家佢哋被掳嘛，咁你諗下你被掳啦，咁你仲渴望咩咧？另一次嘅出埃及啦，另一次嘅拯救。所以耶和華就講啦，以前未有一次咯。你将会经历第二次一件新的事。咁原来呢佢所讲嘅就係你哋呢一班好无奈好灰心好冇瘾嘅香港人或者以色列人啦。我知道你活得好冇瘾。我知道你活得好辛苦。係咪人哋五百尺啊嗰啲呢就叫做鞋盒屋係唔可以起嘅。我哋五百尺叫豪宅係你买唔起嘅。就係、是、个。点解明明兄弟帮嚟噶嘛，差唔多 size， 细我哋啲添，系咪？人口差唔多，点解人哋咁样发展？点解我哋咁样发展呢？你觉得好无奈，好冇人。咁所以当今日呢段经文就同你讲，对住呢班你好冇瘾嘅香港人讲，对住你呢班好冇瘾嘅基督徒讲。你是一班被呼召出来的受苦的仆人，但你的受苦不是白白的，而且你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重要在哪里？刚才讲了第五节是讲创造，第九节是讲拯救，就是说那个创造和拯救的上帝呼召你。那他讲上帝呼召你，为什么要讲创造和拯救的上帝呼召你呢？因为这个的称呼咧，系代表咗你嘅呼召都系去同创造同埋拯救系有关嘅，即系嗰个咧，即系简单嚟讲，嗰个好富创意嘅老板请你翻嚟，咁请你翻嚟做咩啊？佢梗系想你好富创意啦，系嘛？嗰个好恨钱嘅老细请你翻嚟做咩啊？梗系赚钱啦，做善事咩？系咪？咁即係话你係要同嗰个老板嘅特性呢，即係你被聘用嘅时候呢，你被呼召嘅时候係被嗰个老板嗰个特性係相称嘅，即係话你被呼召就係去同上帝一起嘅去创造同埋去拯救啦。咁 again， 咁你又觉得嘩好大呀、啊、你即係讲到呢好遥远啦，请俾少少耐性我哋好唔好？呢段经文係非常之重要，对你嘅身份，对你自我嘅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不明白这段经文呢，你就回来只是聚会而已。你做基督徒呢只是可能是侍奉而已。即是有个岗位。但你不是回应上帝的呼召的。好啦，咁回来这段经文呢，他说原来我们是跟上帝一起去创造和去拯救。我们先讲为什么创造和拯救要黐在一起讲先。基督徒里面呢就成日俾人呢就引为诟病嘅就係咩呢？我哋係重视永生啦。即係话我哋信主之后呢我哋就有永生啦。无论我嘅生命几时终结都好啦，我都有呢个永生嘅把握啦。咁呢就算我今日几受苦都好啦，咁我有天堂嗰个嘅福乐去等緊我啦。咁所以呢好多时呢我哋就会觉得教会最重要系做咩呢？传福音啦。咁呢个系冇错嘅，头先的讲嘅都系啱噶，不过咧，嗰、那个只系故事嘅一半啫，钱币嘅一半啫。那个另外一边系咩？就系、是、话原来你都要负责个创造噶，创造，即系话你要有创意啊，即系将嗰件事，将个世界系做到更好啊。即系话我哋呢班人咧，就唔系喺度等收工嘅啫，就唔系翻到嚟咧喺教会里边咧，就你谂下啊，我上帝你几时应允我祈祷啊？我所要嘅嘢你几时俾我啊？咁样，咁好多人就喺度咁等啊。由朝到晚咧，我哋就喺度等候，等候上帝佢点样完成佢嘅拯救。咁你忘记咗咧，我哋原来都有呢个创造嘅工作嘅， 即是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呢有开始有终结的，上帝是刻意做这个世界出来，不是等这个世界过的，不是说过下那完了就算的了。即是说这个世界本身都有价值的，你是被呼召来到去重新创造这个世界。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很多的东西都是错晒的。我们一阵会讲多一点，譬如我们成日提的，我们的婚姻观错的，我们的人性观错的，即是我讲世界。我们对人的心理啊，对工作啊，对什么叫国家啊，全部都错的。即是说这个世界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呢是充满着很多的故事的。譬如我 讲一个故事，就是譬如成功的故事。那这个呢可能我下个礼拜留给子贤仔再讲多一点。成功的故事啊，成功的故事，香港的成功故事是怎样的？个故事大纲大概是怎样的？白手兴家，哇，这上一代咯，这代不是。不劳而获，无端端发达，唔知，总之食脑啦，或者食脑识做上位，咁然后咧得到啲咩啊？咁你得到啲咩啦？上楼，上楼，上楼，你系白表嗰啲啫，傻猪咁，你要求咁低，都好，白表同绿表我识唔识分噶？OK， 咁咩都好啦，咁上位咪上楼。咁咧，你就會喺眾人面前咧，總之你就好光彩啦。人哋會羨慕你啦。你個個嘅係好舒適嘅生活，你唔使點樣憂愁啦。你用嘅、食嘅、著嘅、得到嘅，都係好嘢嚟噶，唔係人人有噶。但係你就唔係隨手可得到，都唔難嘅。咁而家呢個就係大部分人嗰、那個即係所謂成功嘅故事啦。当然前提就是你要有一间好的学校啦，有一个好的毕业啦，或者你个人识做啦，背景啦，咩都好啦。嗱，咁个故事呢就係咁样。咁而好多父母呢就去构造呢一个故事嘅大纲俾我哋嘅仔女啦。所以读好嘅幼稚园啦，一条龙啊咁样上啦咁样。咁啦，呢个就係现代特别香港人嗰个故事喎。那个故事就係咁样啦。但係呢度讲呢，其实圣经就讲啦，就係仆人之歌呢，其实佢係讲緊你是上帝呼召的，你是有另一个故事的。那个故事大纲是怎样呢？请你看看这段经文。刚才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个故事大纲就是这样。第一，你是重要的，你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呢，就是你是跟上帝一，为什么是举足轻重？因为你跟上帝一起呢合作，你是上帝的拍档来的。一起去拯救，一起去重新创造。这个世界有很多错误的故事，刚才讲了，对工作、对婚姻、对生命、对人性、对心理，有很多错误的故事，就要靠你来到去将那个真实的故事呈现出来。如果你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你就是上帝的受苦仆人，你就是能够改变世界，你就是能够将那个世界那些错误的故事呢能够纠正过来。人家见到你的时候，哇，你的婚姻是这样的，喂，比我之前所理解的那个好很多、哦、原来你的工作观是这样的，你的人生观是这样的，跟我以前理解的那个好不同、哦、你那个好很多、哦、原来我以前所理解的那个的刚才讲的众多的故事呢都是不完整的、哦、我都是听人的，你开头的时候你咪见到那个故事，即是那个短片呢，其实我不是完全很喜欢的。点解呢？就因为你知啦，有时播得好揀。咁佢主题 OK， 咁佢好多宣告就係、是、你上帝俾揀选嘅，你独特嘅咁样嗰啲呢，一连串嗰啲宣告式嗰啲呢，你唔需要抄入人哋，你係上帝咩咩咁嗰啲呢，咁嗰啲。意思係 OK 嘅。大致上係 OK 嘅。咁但係你唔知道呢，即係嗰啲嗰啲我哋叫做好似好成功啊，好祝福嘅神學呢，漏咗讲一样，就係咩呢？就係、是上帝是会祝福你，是会拯救你，是会给你一个独特的生命等等等等，你是很重要。那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上帝先创造和先拯救了你。你是在那个故事里面，你是在上帝的创造和拯救的故事里面，你是其中一份子来。你已经经历了，就好像你看完一套戏呢，你大家是不是 而家多咗人睇舞台劇噶，有冇睇噶？大家都冇嘅，我净系见到阿小头嗰队就成日睇嘅啫。啊，睇舞台劇咧就好似个投入感系强啲咁噶，系咪啊？我真系冇睇过，我通常睇芭蕾舞啊，咁嗰啲好难投入系咪？咁样嗰啲啊，咁啊。你在那些舞台劇裏面你好像覺得你自己身在其中這樣，起碼他希望你是這樣，製造的環境是這樣，有時候有些對話這樣，那你好像參與了一個舞台劇的時候，你出回來的時候，你好像將那個角色都融入了你自己的生命裏面，這個才是一個成功的舞台劇。你受感於那個角色和故事，你自己就好像自己，我都是這樣，即係講嘢又好，咩都好咁樣嚇。啊，以前我哋六七十年代嗰啲，六七十年代嗰啲出嚟咧，個個咧講嘢咧都好似李小龍咁樣啊，即係嗰啲行路又咁樣行啊。即係睇完李小龍啲戲咧，即係個個唔知好似上咗身咁樣啊。我同你講啊，即係嗰啲咁樣咧，我唔係東亞病夫咁樣咧。咁咧，你因為你覺得哇好好勁啊，即係嗰個角色咧，你好好認同。咁我哋做基督徒咧，就係、是、你係喺呢一個創造同埋拯救嘅故事嘅裏邊，你經歷咗，而你就被呼召做翻嗰個角色喺呢個世界裏邊。咁即係講啲咩咧？好，我哋同一時間咧又知道啦，我哋係好重要嘅，我哋係參與喺上帝嘅拯救同埋創造同埋拯救嘅裏邊。但係你要做好呢個角色咧。有一個前設啦，個前設就係咩咧？就係翻返去，我哋要跳翻去啦。啊，今日我哋第一次做 PowerPoint 都好準確下噶，海琪嚇、啊，就係、是、好有嘢。好，就係第二、第三節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咧，我哋最熟嗰個啦。佢唔宣揚，唔揚聲，即係咩意思咧？俾個感覺係低調啦，係咪？個人好 low profile 嘅 ，profile 嘅。啊，唔使街上嘅人聽見聲音咁。即係當你冇到咯，咁當然即係佢講係好低調啦。你應該聽就聽到啦。阿雙蘆葦唔折斷，將殘嘅燈火唔吹滅，咁樣啊？呢個我哋又係啦，最即係嗰啲唔知咧，好有間者嘅，將殘嘅燈火唔吹滅嚇，係嘛？冇錢還嘅佢唔追債，哇！好仁慈啊！你有冇覺得啊？即係呢啲我咁樣嚇，咁呢個就係覺得哇！呢、這個好好啊！咁即係話咩咧？即系呢个受苦嘅仆人咧，佢虽然个身份系好重要，佢嘅角色系好重要，佢嘅工作系好重要，但系咧最重要嘅系咩咧？佢嘅特性咧就系一个系好谦卑、愿意受苦嘅人嚟嘅。好啦，咁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咧，如果你嘅工作系好重要嘅时候，你知唔知道而家我哋世界，特别我哋而家祖国嘅问题系咩啊？我哋香港人嘅問題係咩？就係、是、當你一攞到權力嘅時候咧，你成個人係變曬噶，變臉變得好緊要嘅。你見我咧以前咧都幾好樣嘅，譬如昂山素姬啊，係咪？係嘛？啊，我即係個故事嘅背後，我哋真係唔知啊！即係我驚我講個羅興族嗰個嘅故事係唔知道，即係我哋真係唔係第一身唔知啊。不過如果有人想褫奪佢嗰、那個攞翻佢個和平獎嘅，咁一定係有原因。我估唔會係道聽途說啦，好似我哋咁樣攞啲唔知第三手資料咁樣嚇。咁、啊、我估係有一定嘅真實性嘅。咁點解一個我哋好仰望嘅人，點解一啲我哋嘅國家嘅領導嚇、啊、會變臉變得咁緊要嘅，會咁即係咁貪戀嗰個權力係咁犀利嘅？啊，點解明知係倒退嘅都要做嘅？因为他很想过一日皇帝瘾。那好了，怎样才平衡到这一种你又要有权力你又很重要、啊。那所以你一定要有谦卑你才能够做好这个角色。否则的话你就会将这个权力和这个这样的机会就成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了。你觉得这个是你的发挥的机会了。就不是你被上帝呼召的一个的角色了。咁所以你身份係重要，但係更重要嘅咧，就係你有嗰個謙卑同埋嗰種嘅憐憫嘅生命啊！咁當然我哋知道 這個就是正正就是剛才講了，我們就是參與了在基督的角色裡面。我們剛才未說這段經文本身呢是寫給當時那些失望的以色列人的，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你們很無癮嘛，但我告訴你，你們這個的時間是在這裡保育著，你很重要的，如果連你都死了，就好像那些瀕危動物一樣，死了就沒有了，所以上帝很刻意的要保存你，但是希望你珍惜你現在所得著的。剛才阿迪說上帝為何要保存你的性命，同樣的道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上帝保存著。好了，然後我們得著這個這樣的身份的時候，更加重要的就是你有那種的生命，因為耶穌都是他來到的時候，正正就是這段經文，我們不是說這段經文如果應用在耶穌身上是 perfect 的，你就覺得根本就是在說耶穌啦，每一個字啊，每一粒字啊，都是跟耶穌有關的嘛，但其實他是在說以色列人的本身啊，在當時來說是在說那班受苦的以色列人，你就是耶和華所呼召的那個，就要保存民族和那個信仰的死剩種來的，當時叫漁民 Remnant， 就是漁民，即是剩餘的民族，不是 Fisherman， 剩餘的民族。那我們這班人今天，你知不知道我們都是世界的稀有動物來的，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你要相信你自己有個獨特的呼召。我們再說不是說一、就是、那個影響世界改變世界那個呢，我們一想這個字呢，即是改變影響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一想就想到那個 scope 的問題，即是一個範圍的問題。我們這裡講的是個本質的問題，即是說你是改變世界，就是你講的說話跟這個世界是不同，你講的就是真理，即是我講按著聖經講的這個就是真理。那你說你這個說話是不是全世界都要聽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講完出來之後你整間公司就會改變呢？未必。但是你要知道呢，這裡講的是你的本質的問題，就是說你就要做這個身份出來，但是你做不做到那個影響力，影響力就是個 scope 的問題嘛，範圍的問題嘛，是不是八百多萬的香港人都聽你講呢？那應該是不會的，但是只是有八個人聽你講，你都是做那個的本質，是跟人數是沒有關的，是跟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有關的。所以你所做的跟這個的呼召，跟當時耶和華呼召以色列人即進入那個巴比倫的保育區，你現在是一樣，你活得無人，這個不是你喜歡的地方。 Well， 現在不是了，不是好是了，你現在的生活你未必喜歡的，你覺得你覺得很多很無奈，你覺得你很想改變的環境，你覺得你很不滿意，但是這個的環境沒有決定到你的呼召和個本質。你雖然人言人微言輕，但是你說的就要是福音，你說的就要是真理。你的故事雖然有五個觀眾也好，五十個觀眾、五百個觀眾都好，但是你做的这一出戏就要是好像受苦的仆人这一个的剧本一样，不在乎观众的人数，是在乎你怎样踢啊，又讲怎样踢的，为什么我讲我想你就是足球就好像香港的足球一样，就好像我在家里面都会望到那个大埔球场，只有寥寥几十人在那里看波的香港足球一样，没什么人看的，但我希望落場踢的人你就要俾心機去踢，你都要按球例去踢的，不會沒人看你就 handball 的，不會越位沒人看越位就越位，不會這樣的嘛，跟人多人少是沒有關的嘛。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們今天你被呼召出來，你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我們講這個的系列還沒講什麼是教會，教會就是被第一是什么？被拣选。第二被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下一次我们先讲被拯救。被拣选被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我们被呼召出来呢其实是做什么呢？就是要跟上帝一起来到去创造和拯救。你可以 传福音去拯救人。你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活出另一个的故事，是圣经的故事。你的生命就是圣经，就是这个受苦仆人的故事。你将这个受苦仆人的故事的大纲活在你现在的生活的里面，就跟周围的人的生活就不同了。所以你的故事就要反映别人的故事。你知道我们有一样很重要的角色啊，就是你要令人哋羞愧嘅，但系唔系嗰种好骄傲嗰种。你嘅做嘢态度，你嘅头先讲婚姻观或者咩都好，系要令人羞愧嘅。你就喺度改变紧呢个世界，你就喺度重新创造紧呢一个嘅世界。呢个就系你被呼召嘅。咁你话我哋讲呢个教会嘅系列，因为好多人就谂啊，哦，揾一间咩嘅教会咧？边间系我嘅？边个系我属灵嘅家咧？咁样每一间嘅教会，当然包括我哋牧爱堂啦，一定要有一个嘅肯定，就系、是、教会存在喺呢度咧，系有个独特性嘅，即系话咧呢个世界冇咗我哋教会系唔掂嘅。你明白吗？咁唔系净系冇咗你教会唔掂，冇咗隔篱教会都唔掂嘅。每一间教会有佢唔同嗰个独特性嘅，即系譬如。我哋都早几个礼拜打风嘅时候抽过几次水嘅另两堂，唔好意思啊，你爸爸我间吓，仲翻紧啊？系好好教会嚟嗰间，好啊，另两堂。咁佢哋咧就好相信咧圣灵啊，好相信上帝咧嗰种即系恩高嘅临在啊。佢哋都同样一个信念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呢个时代教会里边欠缺嘅咯。嗱，佢有咁嘅信念 OK 嘅啦。当然他的信仰基于圣经啦。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里面很多教会那个福音的内容是有偏差的。那个很多教会的形式都是有偏差的。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在这里创造一个新的或者更合乎圣经的教会。你要信这件事的，知不知道？但不是说即是巴闭那种。因为灵粮堂有它的独特性。嗰间教会有佢个独特性，但你一定要肯定，你参与紧嘅系一间唔系可有可无嘅教会啊！你参与紧嘅唔系一间令你身心舒畅嘅教会啊！你参与嘅唔系一间有朋友咧，你会令你感觉好良好，翻到嚟好温情嘅教会。你参与嘅系一间好独特，要改变呢个世界嘅教会。只不过我哋即系喺某个嘅。即系角度嘅里边，某个嘅岗位嘅里边，所以如果你问你去边间教会都 OK 啦。喂，某某牧师、某某教会，你间教会喺呢度咧，你觉得你嘅存在点样拯救呢个世界？你嘅存在点样拯救香港或者世界嘅教会？麻烦你讲一讲俾我听。如果我哋要传福音咯，我哋要教圣经真理咯，咁你即刻走啦。边间教会唔系啊？系咪？即系佢揾唔到佢嘅 fingerprints 啊？佢嗰個指模啊，你有你嘅指模，你嘅群體有你嘅群體嘅指模，係獨特，但係唔係巴閉，即係喺上帝裏邊係重用，但係唔係，即係唔係好力，即係唔識點講啊！哎呀，你係好重要，即係正如每一個人嘅生命都好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就係死證種，你要有咁嘅死證種嘅。冇讲圣经，我开车嘅时候讲咩动物话？稀有濒危嘅稀有动物。你嘅教会，你要肯定呢间教会系濒危稀有嘅群体。呢间教会佢唔系做晒所有嘅嘢，但系佢做紧可能系一样两样嘅嘢，就系、是、呢个世界冇嘅，就系、是、呢个世界所走错。其他教会或者有啲嘅教会所演绎嘅故事系有偏差嘅。这个世界所演绎的很多的故事都是有偏差的，要等待你的故事令到周围的故事，无论是工作环境的故事、家庭环境的故事、社会的故事，或者香港教会的故事，都因为你的存在而得到改变。但愿你找到你自己的上帝在你生命里面那个的指模，但愿我们的教会都找到我们自己教会的指模。你回到来，你是重要， 但我哋同樣都係一班謙卑嘅，我哋唔係做曬所有嘅嘢，但我哋唔係可有可無。大家希望你記得，你翻到嚟唔係聚會，唔好翻嚟聚會，唔好翻嚟揾朋友咁簡單。你係翻嚟一重創造呢一個新嘅拯救，新嘅創造故事。阿門。